可是却什么也做不好。你想有一份差不多的工作，简单的解决温饱，而现实给你的却是石沉大海的杳无音信。你想在繁华的都市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，不用太大，向阳就好，而现实给你的却是无止境的颠沛流离。甚至你想有一个疼爱你的人，知你冷暖，而现实给你的却是一堆人渣。除此之外，生活里还时常有一些意料之外让你措手不及，譬如早高峰时，你划揣着不到100块的钱包挤公交，满头大汗的挤完后发现钱包丢了，生病了，起早贪黑的去医院排了老长老长的队，到你的时候医生说没号了。出门见客户，好不容易找到一身得体的衣服，穿过去的时候丝袜脱丝了。朋友过生日，你别出心裁的订个冰激凌蛋糕，兴致勃勃地拎过去的时候划水了。请人吃饭刷卡的时候余额显示不足，去看电影遇见前任一脸春风，加班赶稿的下雨天一个人回家打不到车。你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全世界都是一副苦大精深要伤害你的样子。你在那样不好的日子里一个人一天天挨过去，无比笃定也无比沮丧。你不知道这样不好的日子还要坚持多久，也不知道这样不好的自己何时才能变得优秀。想放弃却又心有不甘，想坚持却又害怕太过艰难。你第一次感到未来遥不可及，梦想太过单薄，而现实又太过汹涌。很多个夜晚你昏昏沉沉的睡去，醒来的时候发现枕上的圈圈泪泽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却还是要在工作时伪装成战斗士，俨然一副打鸡血的样子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好，没有人知道你一个人深夜哭泣过。是的，没有人知道。你假装得很好，就这样骗过了所有人，连同你自己。甚至有一天无论多么糟糕，你都能一个人笑着面对所有失恋、失业、生病、被误会、被指责。总之曾一度使你玻璃心的事儿，再也不能随便使你伤心。后来的后来，你不但不会随便伤心，还能想就算摔到爆也要穷开心。你真正做到了就算摔到爆也会穷开心，钱包丢了也不会愁眉苦脸，而是会调侃道，这小偷眼光不好使啊，这么穷的头。去医院没挂上号会安慰自己，还好好活着呢，挺好的。丝袜脱丝了会自黑道，估计要引领时尚潮流被路人甲艳羡了。被中介黑了会自嘲道，长这么大谁还没有被黑过。不过千万不要让自己翻身做地主，遇到前任会大度的祝福，看见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。失恋了会自嗨道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被误会了会自解道，不过误会一场何足挂齿。就这样你一个人苦中作乐的默默地消化了所有开心的难过的。你说这样容易快乐，尽管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理解你的不带心扉，就像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你的糟糕。可是没关系，你学会了为自己取暖，不再替别人为难自己。生活便是这样，但凡生而为人就难免不沾上俗世悲欢， 太过计较的人不容易开心。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一段过度难为自己的岁月，什么都想要，想要不劳而获的爱情，想要一蹴而就的成功，可现实什么也没给。有时不但什么都没能得到，还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些天真快乐，整个人开始变得不好，敏感多疑，甚至怀疑整个人生，将所有的不满情绪不施于现实的不公，却忘了自己能够给予现实什么。然而越是抱怨越是失去，直到有一天现实给自己一个当头棒喝，才发现能够失去的已几近失去。有时候失去兴趣是一件好事，它提醒你该检讨自己的人生了。其实一无所有也会给人勇气，当事无可失的时候，唯一能感知这些喜怒哀乐的，无外乎是那颗看似强大但敏感的心。所以只要不失心，一切都是好的。所以所有生活为难我们的，都不值得耿耿于怀。犹如蔡康永所述，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，再怎么累死人的爱，再怎么累死人的恨，失眠，被冤枉，塞车，太穷了会过去，被轻蔑，被迫说谎，被迫承认自己改变不了什么，或者长得不好看，究竟是什么感觉。随后他哭笑跟我说，我觉得我可能要单身一辈子了。坦白讲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也有这种感觉，强烈并且真实。那段时间感情受挫，被喜欢的人认真的拒绝，但自己又觉得是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对方。不得不承认，在付出足够多感情之后，如果得不到回报，甚至都会对爱情不再抱以希望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朋友说，我可能不会再谈恋爱了，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丧失了爱人的能力，那太累了。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很认真，但其实我们曾经都是被爱包围的小孩，在爱情还没有被其他条件影响的单纯年代， 为什么每部怀念青春的爱情片票房总是那么高呢？大概是因为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，随着爱情越来越被现实化条件化，我们更加怀念青春时候的恋爱，单单是因为他长得帅就可以真的很喜欢他。唯一担心的是每次的考试不用考虑对方的家庭背景，不用担心对方的工作时间，也不用经过父母的允许，因为那时候的爱情它只是爱情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和闺蜜在某节课上讨论说，上大学之后帅哥一定很多很多，那我们要多换几个男朋友，多体验几种人生。那时候我觉得爱情很容易并且很美好，让人向往，但其实真的读大学了，谈恋爱的人说多也多，说少也少。有的人谈了4年，最后却因为毕业工作两地而分开，有人熬过了毕业，却因为生活的琐碎消磨了爱情，也对彼此说了拜拜。而我们体验了自己的人生，看过了别人的人生，竟然真的觉得自己要单身一辈子了。闺蜜大学的时候谈了个男朋友，两个人一直熬到了毕业，找到了好的工作，眼看就要稳定下来了，男孩却出轨了。就他们分手后，闺蜜跟我说，我可能要单身一辈子了。她跟我说的原话是，她不相信爱情了，她觉得一个人过得有趣也很好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种焦虑，包括我。有人觉得单身一辈子很可怕，人总有软弱的时候，需要人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。有人觉得如果找不到自己很爱的人，宁愿单身一辈子。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，20几岁是最好的年纪，如果没有找到喜欢的人，不妨一个人去看看世界。没有哪条规定说人这一生必须要经历婚姻的。你努力挣钱，你漂亮又有趣，你把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，遇到喜欢的人就在一起，遇不到喜欢的人就过自己的小生活。你才20几岁，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，还有很多人没遇见过。人生不止爱情，爱情也不止眼前。我想你也不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人过毫无趣味的下半辈子。没关系，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不错，我想你一定也在某个时刻窃喜过，还好我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多好啊，好吃的都没人和我抢。 散落，空荡的自我。 真的非常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你有舍不得。 爱你，我在

脑子里源源不断冒出青春言情小说里那些极尽赞美男主角的词汇，然后他下意识地低头望了望自己，裹得跟个粽子一样的身材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言情剧里女一号的样子。后来也不知是因为他开始刻意地搜索那个男生的背影，还是因为那个男生总是在固定的时刻从家里走去学校，总之每次当 Z 小姐走上那条路的时候，都能看见前面的不远处那个男生英挺的背影以及不慌不忙的步调。有一次 Z 小姐正呆呆地盯着他的背影看，他忽然回过头来，把他吓得一个机灵。其实两个人离得很远，而且他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的存在，可是他还是迅速地低下了头，又惊又羞。原来那个男生只是回过头跟哥们儿打闹，可是 Z 小姐忽然就难过了。即使有一天她真的看到了他，大概也不会把目光在他身上多停留一秒吧。那个时候 Z 小姐胖胖的，沉默寡言，除了学习好一点基本没什么出众的地方了。虽然有时候也会羡慕一下学校里一些光彩照人左忽右唤的女生，但是她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哪里不好，总是安慰并且告诫自己先考个好大学比较重要，其他的到了时候总会有。可是自从遇见那个男生后，他开始变得爱挑剔自己。仔细盘算了一下身上的闪光点，发现自己果然是平凡的可怕。他说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乖乖牌的孩子，按部就班的上学，听话，做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，很少会有自己真正的想法。可是那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，他有那么强烈的欲望要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，改变自己，不想一辈子都把自己肥大的身躯躲在灰扑扑的衣服里，不想一辈子都做个别人嘴里的老师但却没有个性和自信的孩子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在别人眼里他还是那个习惯低着头不怎么说话的 Z 小姐，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有些东西在用一种很隐秘的方式偷偷成长。他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微笑，他不知道也许哪一刻那个男生会无意中瞥到他，所以他要把微笑当成习惯，当成能够始终挂在脸上的表情。他希望给他留下的第一个表情就是微笑，不管他认不认识他。他开始减肥，但是高中学习又需要营养，让他不敢节食。那么爱吃零食的他，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没敢再碰一口薯片。不爱吃蔬菜的他，后来能认得每一种青菜的名字。闻着味儿就恶心的鸡蛋，他坚持每天都吃一口。喝一口就反胃的牛奶，他要使劲催眠自己才能灌下一杯子。在高中那个小天地里，学习成绩就是王道，学习好的同学就自带光芒，所以他更拼命地学习，让自己的名字每次都可以出现在年级榜单之中。他文笔不错，所以更加爱看书，所有的零钱和业余时间全都贡献给了书。他的作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印成范文，在全年级传阅。他说可能由于自卑和腼腆，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主动打听或者认识一下那个男生，只是一厢情愿地觉得也许自己不断努力 不断出众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，那么被他注意到的概率也就会不断变大吧。后来升了高二，有一次在校园碰见高一的同学，那个同学指着他惊呼，一段时间没见，你怎么这么瘦啊？雷小姐俏皮的回应，难道你希望我一直胖下去？他说无论那半年多如何辛苦，同学的那句话给了他极大的满足感，那份满足感甚至超越了后来他见到的那个心心念念的男生。人瘦了，眉眼也清秀了，可是有一小撮同学称呼他小才女，对他很是崇拜，他也就越发开朗，喜欢笑，喜欢聊天。或许老天觉得给他的还不够，一次朋友出去玩，赫然发现那个男生竟然也在，他瞬间局促不安，躲在一旁不敢看他，也不敢说话。可是朋友却不放过他，扯着他就跟大家说，哎呀，把我们大才女约出来实在太不容易了，今天一定要玩尽兴啊。他郁闷地抬头，发现那个男生正笑盈盈地望着他，然后他走过来叫了一声嘿。他说他真的太不一样了，打招呼都跟别人不一样，不说哈喽，也不说你好，嘿的一声简直阳光的不行。从此以后只要有人跟他打招呼嘿，他就对那个人格外生出两分好感，就连跟别人聊天，别人打出一句嘿嘿，他都格外乐意多聊几句。那天那个男生跟他说，我早就知道你了，你作文写得很棒，从初中我就知道，可是从来都没能见到你呢。然后他们互相加了 QQ， 经常聊人生聊理想，雷小姐读了那么多书，跟同龄人聊起来还是很有人格魅力的。他们越来越熟络，直到有一天那个男生跟他说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兴奋的大叫，我去，励志女神啊，怎么样，你们在一起了？虐恋情深了？他白了我一眼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没有答应他啊。我忽然发现，虽然一开始我是为了他才开始改变，但是改变到最后似乎得到他的认可不再是我唯一的目的。我很开心很激动，可是还是理智占了上风。那时候我都快高三了，我说我也很喜欢他，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先好好把专心放在学习上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努力，别的事等到毕业再说，再然后联系就突然不那么密切了。再然后两个月后，我看到他和别的女生走在了一起，我无比惋惜。这个结局真是，唉，太遗憾了，太可惜了。 Z 小姐好笑地说，你觉得可惜吗？我觉得一点也不啊，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为热爱的东西不遗余力的努力的滋味。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那么长久地坚持一件事。我开始喜欢身上总挂着向前冲的热情和勇气，为了让他注意到我，我拼命写好作文，却没想到大大小小的奖拿了个遍，还热爱上了写作，直到现在做着我喜欢的工作。也是因为他，我变得乐观自信，开始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规划。因为他，我得到了一个最好的自己，这实在是令我太过意外和欣喜的一件事。 紫薇小姐说，她还由此明白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，如果有一天你心里有了一个目标，一个梦想，一件热爱的事物，那么得到它的最好方式不是拼命提醒它让它记住你，而是不断向上努力爬到与它等高的位置，让它一眼就能看到你，想不记住就难。然后他狡黠地眨眨眼，我不就是这么抓到你的吗？两年前我还是你的一个小粉丝呢，每天都守在手机旁听你的节目，然后把满腔热情编辑成文字给你留言，可是你从来没有回过，我好伤心啊，好失落啊，好想揍你一顿啊，但揍你的前提是我得见到你啊。我心里一惊，这真不赖我，其实留言我都有看，但是我回不过来啊，我真没注意到你。你不会对我的书做什么手脚吧？曾小姐哈哈大笑，所以你看，我当了编辑第一件事就是签下你，两年前我仰望你，两年后我就坐在你对面，我们喝咖啡聊天听歌，我给你发消息你得回，你给我打电话我可以看心情好坏决定接不接哦。因为你我才想变成更好的自己，如 Z 小姐说，这真的是一件太美的事，那个你可以是爱情，也可以是梦想，它是你心目中的灯塔，给你方向，也给你力量。因为那么执着地想得到它，你开始有了想要变好的欲望，一点点努力改掉自己身上所有的坏毛病。你一身热情，满腔热血，每个梦都被磨得晶莹透亮，因为未来所有期盼，那些失望顾虑痛苦之类的都打击不了你，那些平庸废柴浑浑噩噩一类的都被你丢弃得远远的。那小姐后来说，你看，那是我第一次倾尽全力的付出，最后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厚待，尽管有些并不是我的初衷，可是依然惊喜。从那以后，每当我觉得向前看很怕，努力走很难的时候，我就跟自己说，别担心，别犹豫，付出了就算得不到，但老天总不会亏待你的。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，你只管精彩，老天都会自有安排。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，最疯狂的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我喜欢这幻想的浪漫，它是我内向的乐观。 到了这个年纪，还有什么看不清？爱玩的人寒暄几句，不过随口一提。 在叹气，曾经的死心塌地，现在连名字都忘记，不知不觉也已经二十一，有好多话不知说给谁听，给他发条简讯，迟迟没有回应，久了反而心中更平静，不惑也已经二十一，掉泪也不一定有人注意，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死心，心有余力就拿来安慰自己。 真好。我终于又爱上了一个人，他都像你。我最怕浪费时间，因为我要把时间省下来都陪你。你的每次到来都是我的节日。你有脾气算什么，我有耐心，只要你有，只要我有。在一起的时候以为你是我的，分手之后才发现我是你的。如果不是你的脸，我才不想睁开眼。真希望我能知道怎么离开你。我宁愿和你吵架，也不愿意去爱别人。不舍得睡，睡着了，时间过得太快。我能为别的姑娘而死，却只愿为你一个人活着。没你一起，睡觉就是生存，而不是生活。世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你，一种是其他人。我想问你，不成就一生。我才不关心你瘦不瘦，我只关心你饱不饱。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无论我是什么，我是你的。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，就是选择了你。不想工作就玩，我要你。你是不是外面有狗了？保证就你一条。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。 我收夜晚我们看影碟，最爱喜剧内愉快结局。无数白昼午饭送恋曲，我最懂得知足，还有点想哭。若我病了你带上气作，歇歇说逐字逐句细读。若我极困倦你奉上祝福，世界中万大事陪我克服。印着你多么上心，给你一百分，难得有情人。谁明白世间一千亿个可能，却会找到一个好人，跟你的命运于山中有云。无印着你多么的上心，所以别离后，周遭也落尽。情人若要走一千亿个可能，就算不知怎去追寻，一向的愚笨。快乐却短促，美满生活并没有继续。或注定结局我没有这福，欠你的督促自由太孤独。无任尽你